心里有点闷的哼啊。他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，找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，看见一块石头台今儿他就躲在了上边。 嘿嘿嘿，还敢摆。 老太太抬头这么一看，对面就来了一个人，来了一个老头，他过马路，老头下了班正回家，老头到了自己的家， 到家了， 进了屋，歇歇腿儿，喝点水儿，吃点药， 还吃点药， 哈哈笑， 饿了。 尿点尿， 还尿点尿啊， 睡一觉，睡着了翻了， 嘿嘿嘿，好， 怎么样？ 好， 没有， 哎呀，还翻了，好，哎呀，还别说，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，打听打听您这段叫什么呢？ 叫什么呀？ 啊，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，这一告诉你全学会了。 嗨、哎，我学这干嘛呀？没辙，没韵，没板，没眼，他根本就没这么一段。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了。 怎么刺了？ 刺就在这儿了。 啊， 他不会，他当没这么一段，你这不矫情吗？ 这不是我矫情 啊！ 不是，这么着，你再唱一遍。 再唱 啊！ 再唱行啊！ 唱。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，老头漱漱口洗洗脸，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个饽饽。 别第二天呐，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，这玩意儿 甭接着，还打头来， 还打头来。 哎， 你不听完头了吗？ 哎，我还爱听啊。还别说，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。不但我想听，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。啊，这么着，我代表各位啊，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，行吗？啊！ 你完了，你已经听过去了，那再唱没意思。 怎么样？唱不了了吧？ 谁说的？ 啊？ 谁说唱不了？ 唱得了，你唱啊！ 还唱这个？ 唱！ 打头来啊！ 打头来！ 还打头唱？ 庄公闲游。 庄公闲游。 来， 打那儿来啊？ 对， 这是。 咱听着。 那庄公啊，闲游。出趟城南，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。 哎，不对，停，刚才不老太太吗？怎么老头先出来了？ 这个呀， 啊， 这没有听两回的。 哎，我就知你瞎编嘛。 瞎编的， 嘿嘿， 编上来就不易。 真的开始了，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摆 我这真是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，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，我吃得舒服喝得快，那藏在你的心 里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，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